夜未深惊梦起，余生淅沥，昨把阶下当火折寻，如手冷冰，灯下泼墨回江湖，几笔疏影，浪风有心，斜雨洗清，扬尘飘絮，且看长春落日闪电，且听长嘶大骂过，频频对阵前，翻涌起云烟，且心不及前缘旧事，且醉不忘大笑之，看破真名夺利，一心通透分明此生地， 能不能借钱就像一粒莲，乱不拆招见心照天，不临出世泪，却欲来听见， 放心不叫中此事几人也，不如放马归山，从此风轻云淡， 把阶下当火折寻，如手冷冰，灯下泼墨回江湖，几笔疏影，浪风有心，斜雨洗清，扬尘飘絮，且看长河落日闪电，且听长嘶大骂过，频频对阵前，翻涌起云烟，且心不及前缘旧事，且醉不忘大笑之，看破真名夺利，一心通透分明此生地， 能不能借钱就像一粒莲，乱不拆招见心照，